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啦，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啦噃。今日就係11月17号啦，好易记㗎啦，因为就係沪港通开通嘅第一日。 好嘢。 好嘢。万众期待。 向敲钟敲钟。 宇宙最强。沪港通。 哇。 唉，真係。 点啊 点啊点啊爆啊。 反应之热烈啦。 反应之热烈真係直头直头单机啊。 直系可以唔知点讲。 直头系闷到单机。因为大家都知道单个机，以为 系咩？ 因为个个都预秒杀啊嘛， 系啊， 得个百零亿，即系嘈一声冇晒啦，个个都谂住秒杀。 系咪误判？系咪误判啊？我哋 误判，完全误判。唉，我上个礼拜一咧就谂住沪港通开咧，应该谷到上24,400啦，咁就开始收工噶啦。 系 点知24,400就等唔到啦， 都冇啊， 都冇， 都冇啊。 都冇啦，今朝开几高啊？曾经去过 243啦，应该 243 系好短暂啊！嗰时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九点半咗，唔系个期指就243，好早已经系冇乜力咁样噶啦。跟住然后我同阿希少又吹下水啦 ，Facebook 咁样，咁你好明显见到我哋几忙啦。跟住啊，希少都有 post 喺 Regular Finance Group 嗰度，佢话啊唔对路喎，咁静英英咁样。咁我咧就见到啲put option 咧就完全唔缩嘅，即系九点半开始之后，咁已经鬼噶啦，因为喂。正常如果咁样嘅烟花式嘅升市，咁梗系缩咗先噶啦，等你唔着数，咦唔缩喎？跟住我就同希少讲，希少就话啦，喂，中午前倒跌，我话有冇咁衰啊？我就估下中午后翻嚟先跌，结果咧就 讲完就跌， 就讲完就跌，啊系， 即系证明阿希少斜住咗个市咯，咁简单，你两个唔好再讲嘢啦，以后 系 你两个一讲嘢个市就跌啦，即系搞到宇宙最强嘅沪港通都要跌200几嚟收。 补充多一样嘢，咁就系咧收市之前左右咧，咁就北面嘅即系买 A 股嗰边额度就用咗60%左右嘅啫，系咪咧？系差唔多60%咗嘅啫， 即系香港去北 系啦系啦，咁啊上 都几好噶啦。 上边买下边咧，即系买 A 股咧，就用咗9亿左右啦个额度。 我上边落嚟香港 系啦系啦， 唔系香港上大陆就爆咗嘅。 系，唔系我话即系收中午嗰时 候。哦，中午嗰阵时系 就下边买，即系买 A 股咧就净系用咗60%左右。 系， 咁然后咧就系上边即系买 H 股咧就净即系100零亿就用咗9亿左右嘅。 系，嗱，咁我哋分开两忽先。 好。 啊，原来呢个沪港通有呢个嘅香港上 A 股有个名嘅、哦，咩港咩通咁样嘅？ 港股通啊？系咪港股通？ 唔记得咗，总之有个名嘅，总之我唔理个名啦，总之就系香港上 A 啦。 咪即系你个香港买 A 股？ 系啦，香港人买 A 股嗰下啦。咁啊，首先讲啲忽先。咁啊，大家估系会即系秒杀嘅。 系啊。 吓，因为就上个礼拜都讲啦，因为有个税嘅优惠啦。 系。 吓，咁啊，所以就有两部分嘅人都应该会好有兴趣。第一样嘢就系、是、用紧 RQF 嘅基金。吓、啊，咁佢就会沽 RQF 嗰啲股，咁啊用沪港通啊买翻 A 股嘅，咁估计净系呢一 part 咧都够佢爆几日嘅，够佢爆即系成个礼拜嘅应该， 冇错 吓，咁啊另一部分嘅咧就系话一啲国内一啲嘅大啲嘅投资者咧，佢会唔会就因为佢都有个10%嗰个嘅增值税噶嘛，佢会唔会又自己沽走晒啲 A 股，即系沽佢部分 A 股咧，就用沪港通咧买翻嗰啲免税嘅 A 股嘅， 嗯， 咁呢度应该都有啲需求。咁所以兩個加起上嚟咧，即係秒殺嘅機會好大。 諗住1,800几亿就視作等閒啦。 即係直頭唔係嘢添啦，1,000零亿。咁就嗱，最後今日都爆額嘅。 係。 但係咧就 兩點鐘爆。 係啦，但係就拖咗成9:30去到2:00。 係。 先至慢爆嘅。 係，冇錯。 咁啊，慢爆，因為本身個 demand 應該都幾大，點解慢爆咧？咁我曾經諗過咧，係咪一啲技術性嘅問題咧？因为据我了解咧，其实喺上个礼拜咧开始已经系排定飞噶啦，喺啲中资券商嗰度，即系排定晒嗰啲 RQF 转沪港通嗰啲飞， 嗯， 应该心中有数噶，会唔会就系太谨慎咧？即系我第一个感觉咧就是、太谨慎咧，就系、是、话譬如你 喂，你海通你有幾多啊？你有70亿， 係 啊，你國泰君安有幾多啊？你80亿啊，你新人萬國有幾多啊？你有50亿啊，你銀行有幾多啊？冇益咁樣嚇，咁啊，其實呢條數夾夾埋埋上個禮拜咧，大家都預咗嗰個飛數。咁我初頭諗咧就係話，係咪太謹慎咧？國泰君安，如果你有70亿咧，第一日咧爆㗎，你唔好拎曬出嚟，你拎20亿先，咁啊，其他嗰啲個80亿咧就派曬牌啊，咁樣買㗎啦。咁我諗緊係咪咁樣？導致到嗰個嘅成交咁慢呢， 即 係慢慢咁樣去到兩點先至爆額呢，咁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可能或者會有嘅。因為你話即係香港用滬港通上去 A 股嘅 part 呢，因為真係有啲機構投資者個需求喺度，就冇理由會唔秒殺㗎喎，呢下真係奇怪。 係咪真係太謹慎呢？即係大家都你先啦，你先，唔好客氣，你先。 係啦，一係就係有個無形之手咁樣啦，有個 system 就話咧，係Kevin 你先，跟住咧阿迪個10亿阿迪最後咁樣，排好曬，跟住你慢慢嚟。Kevin 你20亿咧，你9:30至到10点，你唔好咁急嚇。係阿迪咧你就1点到2点，你又唔好咁激嚇。係會唔會第一就係會唔會咁排？第二就係會唔會就真係你眼望眼咧？係 啦。系咯，後者有啲機會喎。 我唔知咧，咁樣講，嗱，譬如你同我都係一個 RQ Free 嘅基金經理啦。咦，我見到你都唔喐嘅。 係咯， 你又見到唔喐嘅。 係。 咁但係冇理由㗎。咁大家對住嗰個都係 A 股啫，同埋即係嗰個增值税嗰個著數，即係大家睇得到㗎。冇理由以一個股票市場會有一啲敵不動我不動嘅。嘅咁嘅動作㗎，我又覺得奇奇怪怪咁樣啦。 反高潮啦，真 係。係啦，講都唔算反高潮，起碼都爆啊。 但係諗住秒爆㗎嘛。 都係時間問題啦。咁所以我唯一嘅，我覺得令我自己心安嘅解釋就係話呢，即係有幕後黑手呢就排好曬隊㗎啦。排好曬，每人嗰一個鐘呢就做啲乜嘢，最多做幾多咁樣，唔好搞到亂七八糟。即係因為你上海嗰個 system 又未必都會食得起咁，突然之間秒殺嗰下嘢。 咁即係好審慎喎、 啊。唔知啦，我估㗎咋，因為需求一定有。咁但係你話令人即係嚇震攝式收場嘅就係呢個嘅。 係。 大陸落嚟香港嘅話啦。 唔係喎，都比上總多喎、啊。9亿喎，有成，哇，9亿喎、 啊。唉、哎，真係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 喂，李小佳有冇出嚟拍放煙花啊？ 佢實佢得900万都放煙花噶啦，自己。 唔係，我想知佢點講嘛？ 佢講咪話，呢啲都係即係長遠，即、就、係、是、你好我好，大家互聯互通咯，即、就、係、是最好啦。第一日咧，唔好咁，即、就、係、是、我估佢咁講嚇。即係第一日，梗係唔好咁爆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好亂噶啦。等啲投資者，國內投資者慢慢認識香港。唔使急噶，系嘛？ 啱嘅， 系嘛？日日都有100亿嘅，唔使急噶喎嚇。咁啊，都系慢慢認識香港，跟住慢慢增加興趣，慢慢買咧。咁呢啲就係即係長線互聯互通嘅。我哋都絕對冇諗過要第一日爆噶。 係啊， 完全都唔想添啊。 冇錯，即係呢個係國情嚟噶嘛。即係我哋有個系統，就最好唔好要咁犀利。 係啦，係啦，係啦， 少少地 特登嘅，即係亦都希望見到咁樣唔爆嘅。 係 啊，咁佢實咁講嘅，實講到嘅，嘥氣啦。不過就即係點教拗都好啦，市場人士一定肯定係覺得真係強差人意啦個反應。 係咯，你諗下之前光棍節。嗰、那個數字 唔係 500幾 500几亿， 五百幾億破曬世界，破一件歷史世界紀錄， 破曬宇宙紀錄， 係啦。 唉，諗住呢個滬港通一落嚟就應該速度上破紀錄㗎嘛。係，因為光棍節嗰日都要去到嗱，譬如朝頭夜晚12点開始啦， 係 去到嗰之後嗰日個晏晝個2点几 已經破曬紀錄啦， 都係破咗上年紀錄300几亿， 係。 都要成12-14个钟啦。 但佢最快打爆嗰唔知100亿已经都系即 系 好快。 快一打爆100亿就好快嘅。 系啊， 但我哋讲破上年纪录啦，唔好讲100亿啦，唔好再讲100亿呢个字啫。咁啊，人哋。 人哋光棍节都要成14个钟先破咗旧年纪录啦。咁所以我哋听日都可能要多10几个钟先至破到今日个纪录咯。 都系，唔系咁可以 keep 住破都好嘅。可能听日又听佢10亿， 哇破纪录，哇 15亿， 哇正晒，我唔知嬲好定笑好呢单嘢真 系。咁啊， 即系嗱，你话沪港通究竟最后边个得益，边个受惠咧？其實都好多人講過啦，我都自己講好多，都費事再重複啦。 明眼人都知㗎啦。 連阿清姐啊，阿胡孟清小姐啊，女士啊都講啦。 係 嚇，咁我唔係話佢講得好正嘢，即係我話即係咁，佢都睇得出呢樣嘢嘅。咁呢樣嘢 即係佢一早睇得出，佢晏啲先講啫。 係啦，咁啊，即係證明即係其實好多人都睇得出呢個滬港通嗰個對咩人好啦，即係或者個真正背後意義或者目的喺邊度啦。咁啊，即係不用多談啦。不過就。即係點都要分析一下嘅，即係點解國內啲人對港股個興趣好似咁細呢？咁其實我 day back 翻之前，即係冇滬港通之前嘅世界，其實國內人對香港港股興趣不嬲都唔係話非常之大嘅。 嗯。 佢哋大嘅亦都唔係喺嗰啲藍籌股啊嗰度嘅。 嗯。 佢哋大喺嗰啲七線股啊、八線股啊嗰啲咁嘅。 即係好多人咧會以為有啲回歸祖國嘅概念啊嘛，即係諗住哇，中移動同埋呢個騰訊，哇！ 終於我哋翻翻嚟啦，我哋中國人可以拿翻住呢啲國內優質品牌企業啦。 係， 本來我都 錯嘅， 我一路都冇咁諗過嘅，我一路都覺得呢啲嘢真係非常之白痴嘅。 唔係，我覺得係佢要買一早買錯咯。 係啦，但係咁上個禮拜嗰個氣氛咧，醖釀嘅氣氛咧， 係。 我都令我覺得就係話會啲應該會有啲國內錢嚟衝下啲藍籌，衝多2-300点上24400呢個位。係咁、啊、都叫24300几啊，300啦嚇。咁、但係都企唔穩，跌翻落嚟。咁又可以證明到一樣嘢，就係話國內嘅投資者始終係對於呢啲咁嘅香港藍籌股，就算你係咪中國內或者非中國內，個興趣都真係麻麻地嘅啫。 嗯。 咁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全部谷咗上去嗰啲嘅藍籌股咧。今日就打回原形， 嗯， 兼打突咁滯啦。 係 咁啊，所以就即係有啲 Facebook 嘅網友話啦，講下啲大藍籌先，因為即係好多人都揸住，即係上個禮拜可能揸定，等今日收籌。 係 點知今日即係瞓醒瞓遲咗，已經係賴嘢啦， 秒收咯要今日。 係啦，即係得個15分钟俾你高位沽嘅啫，都冇添啊，好多 都冇啊， 都冇添啊。嚇咁啊，所以即係嗰個藍籌嘅格局係點樣咧？嗱，而家藍籌嘅格局咧，一定會有影響嘅呢單嘢。個影響喺邊度呢？係正面係負面呢？我唔敢 jump 去個 conclusion 先，因為大家對個滬港通喺上個，其實喺上個禮拜嘅啫，嗰個氣氛實在醖釀得太靚啦，叫做即係嗰啲藍籌股或者成個指數咧，又唔係話好爆炸性上去。但係就隻隻都好似得得地咁樣， 同埋好似撳撳地， 係啦、啊，好似隻嗱，譬如好似隻港交所咁， 正， 我撳住180几先， 係。 等國內啲人咧可以 上車， 上車 係 啦，唔好又你唔好一開波又俾人哋200蚊去追得㗎，係 啦， 行咗俾人感覺就係話，咦你係行到，但係又好似撳撳地，係 即 係 準最後召集， 係啦係啦，唔買又笨啊咁樣，所以好多人我都知道好多網友可能係上個禮拜就執咗啲唔少嘅藍籌股嚇，咁啊但係今日即係點處置好咧？咁如果你上個禮拜頭買嘅話咧，其實都 OK 嘅，嚇、 嗯、 咁、啊、甚至乎譬如我做隻港交所走埋添啦，嚇咁啊就170几啊，170零咁，一見到185啊、182啊，咁仲唔走咩？好走咗添啦，啊咁啊，中移動我今日都走埋啦、 嗯， 我都賺少咗咯，我95.7剩95.8啦，唔記得咗啦，咁啊走鬼咗啦，咁啊今日最高個位都直頭望都唔使望啊，即係得個 record 俾你睇嘅啫，今日最高個位嚇，咁啊所以就我諗要走噶啦，除非你話聽日好神乎其技地嗰、那個滬港通爆額啦，就真係好神乎其技會，咁如果聽日滬港通爆額嘅話咧，就真係假得好緊要喎，假到離曬譜喎，咁我又覺得。滬港通應該都係咁上下火仔，真係，即係無可避免嚟，即係可能最高都係得嗰10-20亿嘅啫，而家，唉，咁啊都幾陰功嚇，無端搞個大龍鳳出嚟，又話雨傘運動要推遲，又話懲罰香港，咁而家都唔知邊個懲罰緊邊個真係。 而家都係懲罰香港嘅叫做。 係而家都係懲罰香港咯，即係。 如果諗返轉頭啊，不如唔好搞滬港通啦，係咪？今日唔搞滬港通，咁嘅成交跌200多点，冇乜嘢㗎。 係啊， 跌200多点咋嘛，有乜特別嘢啫。咁但係你有滬港通跌200多点就好大件事㗎嘛。 嘩，即係來回都差唔多500。 係啊，所以成個 pattern 呢，嗰、那個 sentiment 呢，個氣氛呢就會有所改變㗎。係。即係負面嘅改變，當然就係話大家都覺得應該冇政策啦。應該做冇嘢會谷得起個市㗎啦。 嗯。 即係除非你 A 股爆得好犀利啦。冇，如果唔係嘅話，你冇嘢谷得起個市。諗下過去嗰兩個月谷得起個市或者插得落個市嘅，基本上都係圍繞住滬港通開通，跟住滬港通國指啦。咁而家滬港通已經落咗嚟都係跌嘅。咁即係話你基本上你唔需要預滬港通嚟緊會係一個 positive 嘅因素啦。 係。 滬港通只會變成一個 neutral to negative 嘅嘢啦。 嗯， 即系除非滬港通突然之间爆额啦， 系， 但系爆额我都觉得好 negative， 因为太假啦，大佬啊， 嗯， 系假到不得了啊，突然间听日爆额， 咁同埋你就算系咁啊系，咁啊系， 咁同埋就好简单啦，就系、是、对于国内投资者嚟讲，就你香港个吸引力始终都系喺啲细股炒股嗰度啦，咁如果你买嗰啲股滬港通就帮你唔到，买嗰啲股嗰啲人一早就有晒香港啲 account 吓，咁亦都可以睇到一样嘢，即系上个礼拜都讲过。南方人即係中國南方嘅人咧，對滬港通咧就一早，即係對於港股咧有興趣嘅一早基本上已經喺度。 嗯， 冇興趣嗰啲你俾個滬港通佢都唔會有個興趣喺度。咁啊，所以滬港通咧其實就可以試到北方人，即係中國北方人點睇港股。今次可以話俾你聽，真係零興趣。 不過唔係嘅，可能係政治目的勒住先啫。 係 啦，等我哋直乖啲咧，就會放啲落嚟嘅。 即放佢哋落嚟， 系啦， 哦、即懲罰佢哋啦，而家 系嘛？系啦，我有冇客問你買 A 股啊？ 冇喎、 啊，哎呀，真係大鑊 啫！唔係，其實你 VTL 你落 A 股咧，應該落唔到嘅， 係 應該落唔到嘅，得唔知應該買唔到住嘅。我諗 唔買定唔買唔到先，你真係 我諗未必有間行會，未必會即如果你揾間行咧，間行未必會今日幫你做嘅。我唔知啦，因為俾我感覺就係好多都係派曬餅仔先， 嗯、 啊咁，因為你係要落去嗰條 line 嗰度嘅，咁啊其實應該試一試。 乜、嗯、技術上我哋係做到㗎啦嘛？ 技術上做到，但係因為 order 其實已經係 place 咗嘅嗰度，擺咗喺度嘅，咁、啊、所以你再今日你先至去買嘅話咧，你嗰張 order 你排喺後邊咧，就應該今日都做唔到嘅。咁、 嗯、 但係當然嗰個 condition 就係話真係有人喺後邊喺度派緊牌啦。係你20億，佢30億，佢10億咁樣派咗啦，咁啊，但係派一派之餘，都仲係慢慢嚟做，等佢嗰個 system 可以、那個 transition 可以順利啲，咁、那個機會都有嘅、 嗯。 啊，其實今日都應該揾個 A 股出嚟試一試，即係理論上你兩點之前你應該買到嘅。 係啊，係啊， 除非你買幾十億啦嚇。 係 啊。兩點之前你應該買到嘅，即係爆額之前你應該買，但係喎應該咁樣 試一試， 應該試一試。 係啦， 如果你做兩點前你都買唔到咧，你真係可以肯定咗就係話，其實個 order 已經係爆咗，不過係未落到。 緊要聽日試咯。 嚇，聽日試一試先。 如果佢未，如果冇爆嘅話， 唔使開啲新 account 噶。 唔使噶，唔使噶。你基本上啲 account， 譬如你最熟嗰啲，譬如建行假設，咪前面打翻60咁得咯。 哦，係啊， 係啊， 哦，咁啊好啊， 聽日試， 買 翻20億試， 係咯，買翻5億先，又搞亂個檔。 喂，嗱，咁啊，嗱，藍籌嗰啲輕搭咗啦，咁啊，最大概念嘅 A X 股差價，哇，即係， 哇， 點算先揸咗嘅？ 好啊，咪再等咯。 係， 佢成日都有得等嘅呢啲 H 股差價，即係你過去嗰十幾年都炒過幾次㗎啦。 過去十幾年 啊？係啊，咁你今次，哦，你。即係其實對於股民嚟講咧 ，AH 股差價咧只係一個 concept 嚟嘅啫。 係 嚇、啊，你有個差價，有個新嘅 factor 令到個差價收窄。 嗯 嚇、啊，我咪買 H 股咯。 係 嚇，咁、啊、對於13億嘅中國人同埋700萬嘅香港人嚟講，佢哋冇一個責任 係 令到個差價收窄㗎。 咁 即係你要明白呢樣嘢，即係我哋冇一個嘅股价嗰个嘅 fair value 嘅责任噶， 系冇错 啊！即系你有啲股，你买你中意买，你唔系想将佢嗰将你嗰个嘅 buy 呢个 behavior 咧买盘咧变成一个 fair value 噶吓、 嗯， 你只系觉得佢抵卖嘅啫。 嗱、嗯， 买差价股嘅人亦都一模一样嘅，即系我冇咩任何嘅政治责任啊，或者系嗰个。估值上面嘅責任啊，令到佢兩地市場個差價收歸零啊， 嗯 嚇，咁、啊、所以好簡單啦， 咁你個差價，你炒差價，滬港通炒差價，都炒成個幾兩個月咯。咁而家滬港通發覺流流地嘅，炒唔到嘅，咁咪閃咯，話同你仲喺度等啊，係、 嗯、 咪？閃完之後，仲有冇機會再炒差價咧？實有噶，佢又唔知失驚無神，過咗幾年之後又整一樣嘢出嚟，咁又將個差價收窄，十幾年嚟都冇，都唔止十幾年添嘛，即係成嚟緊都二十年啦。經常都係咁玩呢個遊戲㗎啦，咁、 嗯 啊、所以就炒緊差價嘅，你都預咗突然之間原來個差價係唔會收窄到零，跟住甚至乎你揸咗 H 股可能再跌返轉頭，好簡單啫，呢個冇乜特別嘅，冇乜特別嘅策略㗎啦、 嗯 啊、你食得鹹魚就抵得渴㗎啦呢啲，咁、 okay. 啊、另外嗱、有啲啱啱講嘅藍籌股啦，就係、是、話之前就據聞啲國內投資者一開咗滬港通呢就會衝嚟香港買啦，今日就嚼咗啦。第二樣嘢就係啲差價股啦，又係話啲國內投資者咧好有呢個嘅國家任務咧，就一定要衝來香港咧買曬，嚟將你個差價收窄嘅，又係收個工啦， 係咪差收窄咗㗎啦？ 都唔係今日收窄咯，係、之前係已經收窄咗啦。咁我諗會拉翻開嘅呢扎，呢扎真係絕對要小心啲，我諗會拉翻開。 O、okay、 K， 即係你嗱，你而家都係香港投資者啦。假設香港投資者過去嗰因為有滬港通過咗幾個月，將個差價收窄咗啊。咁佢而家發覺個滬港通好似流流地，咁佢又冇咩嘅國家責任或者歷史責任或者係估值上面嘅責任咧，將佢維持 sustain 喺個咁嘅差價度啊嘛。咁你都會睇形勢，你都估啦。 喂， 哇，估下又拉翻闊咗，拉翻闊咗，啲國內投資者會話：，哎，原來你有差價啦，佢又會拉翻窄咗。 唔係，我諗呢個真係勁喎！你呢、這個真係中，即係中港匯市真係顛覆金融歷史，可以即係嚟緊係可以炒呢個差價拉闊啊！ 會嗱，你香港人估爆咗個差價，本來30%，俾你估下到50%，跟住國內投資者見到就係話咧，咦，唔係喎。你啲差價幾闊下喎，咁可能佢哋買㗎喇喎，咁就將個差價呢由 50% 拉返上 30% 喎，咁但國內投資者去到 30% 嘅時候呢 太窄啦， 佢又會發覺就係話係喎，我又真係冇咩嘅義務將個差價拉窄㗎喎，咁我想買都係想因為有差價所以買一升啫，咁升咗啦，咁佢估得㗎喇喎，一估又估返到 50% 啦，咁香港人又見到咦唔係喎，上次去到啲位呢國內人買㗎喇喎，咁佢哋香港人會買返㗎喇 50% 又拉返上 30% 喎，跟住又發覺，咦，係喎、哦，國內人都唔覺得佢哋有個咁嘅責任，我哋香港人冇乜責任啦。咁佢又沽嘅咯，咁啊跌翻落 50% 喎，50% 咧，啲大陸人又攞翻嚟睇啦，就見到，咦，唔係、哦，咦，上次香港人買翻上去嘅、哦，今次到我哋咯，可能嚟緊十幾年 就係咁樣做。 個 pattern 係咩？嗱，你一拳我一拳咁樣。 O K。喂，咪 H 股拉阔呢个 O K 呢个， 系啊， 呢、 就是、 个 O、 OK, K， 呢个强啊呢、這个。 嚟紧就真系你一拳我一拳咁啊，一人一次咯，系咪好公平啫？ 咁啊，仲有一份咁啊，金融股啦，连埋即系港交所都可以研究一下啦。 嗰啲股票行股啊， 系啊， 我都话噶啦，好彩上个礼拜有人问啦，啊，我系公司啊，银行得唔得？话唉，唔好啦，唔好啦， 7蚊嗰时好得咯，6.0就揸啲。 真系呢扎就算你有沪港通好爆啊， 系 其实。都唔係間間行會得嘅、 嗯， 即係講真，你國內嘅人落嚟買香港買 A 股買 H 股，就算好爆嘅，其實香港間股票行唔係賺好多嘅， 梗係啦。 佢仲有個系統上面嘅 burden， 佢要自己孭嘅，嚇佢唔係傭唔係賺咗好多。好啦，傭賺得最多嗰啲咧，理論上咧就係香港買上個 A 股嘅。咁正如頭先咁講啦，香港買上 A 股嗰啲最主要都係啲基金為主， 嗯， 因為佢慳咗個税， 係。 咁你對於一般嘅散户，即係你同我啲咁樣，我買 A 股嚟做乜鬼啫？我點樣買 A 股啫？咁所以呢嚿傭咧其實好細， 嗯， 但做就做得好多， 係。 做就做得好多，你見到即係其實我哋公司都係啦，有咩嘢 promo 過叫人買 A 股啫， 係。 是零的是不是零的 咁做啲咩 个傭又細喎、啊、大佬啊。 做啲咩 是不是萬一即係萬一啊。A 股坐艇啊。 係。 你買得上去 A 股萬一 touch wood 坐艇的話一坐7-8年㗎喎、啊。 嗯。 是不是你作為一間行或者一個 AE, 你都唔想你啲客去冇死走上 A 股嗰度㗎。係、啊。你話 A 股升就梗係好啦。但 A 股一跌呢跌起上嚟佢係一跌嘅周期佢係長過升嘅周期好多年㗎嘛大佬啊。 而係。 咁我梗係唔即係咁講啊！我梗係唔想個客去搏啦，佢都想買 A 股，我即刻同佢碎佢唔好搞咁多嘢啦。 絕對係啊，絕對係。 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清楚， 即係好出 long term， 即係李小加嗰隻好 long term， 我哋冇辦法幫佢諗到啦。 係 嚇、啊，即係講到哇，中港大融合啊，大聯盟啊，咁樣冇得講啊。咁但係你照翻嗰個嘅 commission 同埋個 turnover 嚟計嘅話，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對於香港啲券商有何著數啫？ 我覺得蘇花暫時最滬港通最偉大咧，即係對於我呢啲嘅小嘅金融工作者嚟講咧，就係唔使再開户口咯。 係嘛？ 係啊， 唔係好咯。咁所以嚟講就其實對券商係咪好受惠咧 ？Sentiment 上個禮拜開始個 sentiment 就話俾你聽， 係 好吃熱烈嘅，亦都正常嘅。 嗯。 嚇、啊、咁但係你 back to 嗰、那個。earnings model 嘅話，其實滬港通可以影響到香港券商幾大嘅 earnings model 咧，其實就唔多嘅。 嗯， 其實就唔多嘅，咁所以就其實有少少炒高咗嘅。 喂，問下只港交所啊，即係呢啲隔離有個大網台咧，跟住就即係佢好少講股票嘅，佢話佢話港交所啊見190蚊噶啦，不過就要走噶啦咁樣。但係爭蚊喎，真係 講咩？都中咗啦，咁樣佢咁講。 係啊， 見190蚊喺禮拜五講喎，188到幾見190蚊，講嚟做乜春啦、啊？叫佢，即係我唔知邊個大網台啦嚇，係、啊、真係啊。咁啊，即如果你禮拜五先至因為滬港通嚟衝只港交所嘅話， 哇！真 係你起碼你嗰陣時個心態，你點會睇190蚊咧？起碼睇200蚊啦。 冇錯， 你冇200蚊都198蚊啦。 冇錯， 唔係我點會衝180幾蚊只港交所啊？ 係， 係咪咁？所以今日嘅港交所梗係賴嘢啦。 高台跳水， 高台跳水啊！好簡單嘅一個道理啫，喺邊度嚟咪翻返去邊度咯。 哇！咁啊大鑊啦！佢有幾站嚟嘅喎，大佬。 你滬港通嗰陣時，四月嗰陣時，佢喺邊度出嚟啊？佢個估計100。 四月啊， 我又計140蚊啊。咁我唔覺得佢會跌得咁冧，跌翻落140蚊呢啲位。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呢一彎個勢嚟講咧，我諗跌翻170蚊個機會都莫講話冇啊。 嗯。 啊，我覺得都真係有機會啊。咁因為就。雷聲大雨點少啦，咁啊，同埋上個禮拜佢先至企咗喺180蚊嗰度， 係 上個禮拜正式企咗喺180蚊樓上，係連續差唔多一個禮拜嘅時間。我啱啱咁講，你180幾蚊先去買嘅投資者咧，你一定嗰個對滬港通嘅期望性咧，一定係有嘅，你一定係講緊190幾蚊。如果你見到今日咁嘅情況嘅話咧，你估唔估啊？梗系估啦。 但系咧， 短炒啊嘛。 对于普通投资者嚟讲咧，真系好嗰下斩咧，真系要莫大嘅叫咩？即系投资心理啊，真系要。 咁梗系噶啦。 系啊。 咁你亦都你唔肯斩嘅，你亦都可以过到自己一关嘅。 系。 咁当年我哋财政司系咩价买啊？150幾嘛，咁佢跟住佢個股價， 佢收貨走曬未咧？佢走，佢定佢唔走得㗎？ 冇話走，佢冇唔知啊，冇人知，應該未走嘅。 O、okay、K， 走一定要講，一定會講啦。就算佢唔需要講，佢都會講。 嗯， 即係嗰陣時候150幾蚊買㗎嘛，都跌過120幾蚊留下啦。 係， 咁我哋阿財爺咁勁，一個嚇財金官員，應該好絕㗎嘛，斬得，不過佢都冇斬到啊。 但係喂，佢唔同喎，佢用價值投資啊嘛。 咁你而家800幾蚊買咗，你都可以價值投資去呃下自己先㗎。咁嚟緊仲有，真係最慘一樣嘢，今次滬港通 gel 咗咧， 係 深港通咁，你講唔講好咧？ 嚇、啊，有啲咁嘅嘢。 本來嗱，你諗住滬港，你180幾蚊衝港交所嘅，你諗緊係諗住滬港通爆額， 係 爆額先，你唔好理對個盈利有幾大幫助啦。爆咗額之後，好快就會傾深港通㗎啦嘛。 哇！ 咁深港通嘅時候又另一陣㗎啦喎。咁而家。嗱，調翻轉啦，滬港通開咗，唔爆額之餘，就1/10都唔到。 係。 咁深港通傾唔傾咧？即係話你諗住180幾蚊買，有多一個深港通嘅 factor 俾你嚟緊去炒。你而家深港通基本上你又覺得好似唔通好過通喎。 冇玩啊！ 咁你嗰180幾蚊，你仲點樣去頂住？即係港交所咧，頂唔到嘅喎，咁所以我覺得佢碌翻落170蚊已經係幾，我對佢幾切仁至義盡嘅咯，大佬啊，170蚊就係100天線嗰個位嚟嘅，係嚇，咁、啊、都幾仁至義盡，所以港交所覺得喺冇其他嘅 factor 之下咧，就閃得㗎啦，即係其他嗰啲大藍籌，譬如你話941嗰啲，咁佢有除咗滬港通之外。佢有另外自己中國嗰個電信業嗰個 factor 喺度啊， 係 嚇，咁、啊、譬如你友邦嘅話，咁佢本身個 fundamental 都係一個 factor 俾你啦，除咗滬港通之外， 係， 咁所以你要知道，即係港交所過去呢幾個月都係。 都係環繞住個滬港通，而家滬港通 gel 咗，咁佢股價 gel 咗，其實好合情合理嘅啫。 明白曬。 咁所以呢啲我覺得就即係港交所就唔好亂嚟住啦。 咁、你 亂嚟住啦。 你講起其他大藍籌就唞唞啦， 係啊，因為今朝我都諗佢落到181蚊嘅時候咧， 有啲痕癢。 之後我有少少痕癢嘅，即係諗下諗下，唉唔好啦，你上面180幾蚊嗰啲都唔知沽曬未？ 係啊。 佢見到穿180蚊去封冚咁拎出嚟沽嘅話，就未沽完，咁啊再殺得落去，咁所以我都忍手。 好啦，咁 下节继续。 好。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8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第三次先捉走 啊，系捉第三次捉走， 因为第三次咧系。